非是不可，欢迎回来，我是赫儿， 我是老车。 哎，这次我们非是不可一款大家都比较期待的车型， 最近也是在我们平台上热议度非常高的一款车型， 没错，就是全新的宝来了。 哎，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最近说的最多的这个宝来来宝时间啊，把这个宝来已经跟大家说了，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就好好的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全新宝来到底怎么样。 是的，然后呢，也是这辆全新的宝来呢，最近来到了我们的编辑部，然后呢，我们大家很遗憾啊，赫没开到。 对，我跟这宝来其实特有渊源，它的下线的发布会是我去参加的，然后之后又回答了好多听众的问题，结果车来了我还没开到，很遗憾。 别着急，别着急啊，这个机会还是会有的。 对，我要专门去再试一次。 对，这个车呢，在我开了，但我开的比较多了。这个开过之后，确实啊，话就是回到这个新全新宝来上面的话。跟我们概念之中和记忆当中的那个宝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就整容般的重塑啊，这个车 差不多 完全不一样了。 这几天在路上啊，看到了无数辆第一代宝来、第二代宝来，就是之前在这全新宝来之前的那两款宝来、都是看到了，你就会发现我现在开的这辆车的颜值，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真的比他们之前的那大哥们真的要更超出很多。 那肯定了，他因为这当然了也是新车嘛，他肯定不能说是按照之前的这个颜值去走了，但是还是保留了大众的家族化的一个设计在里面，然后他的整体的造型就更加的年轻时尚了，就像老车说的，显得跟以前不那么老了。 说这个外观啊，我觉得可以归咎到一点上来，从这一点来咱们说就可以，就是他得益于用到了最新的 MQB 平台。 对， 这个呢也是跟朗逸已经完全一样了。有了这个全新的 MQB 平台之后呢，这个全新的宝来，你看它的整体变化就会特别特别明显了。我觉得它的这个颜值啊，就是它的驻足率、回头率真的很高。你没开到你不知道，就是我在开停把车停在那儿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看，因为它的前，如果它的车前面啊，因为这车是那个没有正式牌照的，它是用的临牌，然后它的前面悬挂着那个全新一代宝来这几个字样的那个牌子 啊， 大家可能一眼就知道哦，这是一辆什么车。如果把这个遮上的话， 就真的是看不 出来，大家可能说这是大众的什么车，肯定会去猜。 对，我记得下线发布会的时候，当时也是这个车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全场欢呼，因为真的是不一样了。 对对对，确实， 就开出来的，这开出来的是个宝来，就是这种感觉的。好，那刚刚说了这个外观呢有很大的变化，咱们再说一说，就是比如说宝来其他的变化，它的轴距增长了。 空间上的变化也得益于这个全新平台的应用。 对， 我们都知道啊，在一汽大众，你像这种紧凑级轿车的话，有速腾，有宝来，你看看现在新宝来的一个整体长度，其实跟速腾已经就是相差无几，甚至在有些数据上是要超过于全新速腾的。比如说它现在车长啊，达到了4米66， 对， 它的宽达到了1米81，轴距2688，跟全新的朗逸是完全一样的。 哎，对，确实， 而且还超过了。就是他的大哥速腾，所以这样得益于就是整个下来的话，你全新宝来，无论是你在视觉效果，就这种很强的一种冲击感、冲击力，还有在坐在里面的这种感觉，你真的完全就是，哇，这个已经不是同日而语了，完全我就有一种跨级的这种感受， 好，那刚刚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宝来的一些变化啊，外观呀、轴距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说一说它的内饰还有试乘试驾的感受。 无奈说起前 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颜值超凡的全新一代宝来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哟。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对于本轮红包的大力支持，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对了，提示你，全新一代宝来送出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哟，一次喊不中记得继续努力，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非试不可，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全新宝来的试乘试驾的感受。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变化极其的大，但是它的内饰还是很大众的。 嗯，这一代全新宝来它的内饰啊，咱们有一说一，有什么说什么。 嗯， 我说了，它刚才说了它的外观啊，它的这个轴距啊，空间啊都很 OK。 嗯， 但回到里面，第一还是一种比较浓郁的大众风格，这无可厚非，因为大众旗下几乎差不多的车现在的车都长这样。 对， 是吧， 你一看这个内饰其实你看不太出来这到底是哪款车，反正都是大众风。 对，我们想要主要着重的说呢，是说它的做工和用料。 哎，对，这一次因为我看到的实车并没有看到它那个摸到它的做工。 嗯， 它做工怎么样？ 这个大众这个全新宝来呢，还是秉承大众一贯的这种做工。 嗯， 它的接缝啊处理这些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你手能触及到的地方，比如说中控面板的上方， 嗯， 内衬板就是这个门的内衬上方， 嗯， 还有下面腿能碰到的地方，还有方向盘啊副驾这些地方都是用的硬塑料。 哦， 就是说整体偏硬。 明白了，我觉得是为了降低成本吧。 你对这里肯定有成本的因素。 嗯， 你敲上去是那种咚咚哐哐的声音。 嗯， 它不是发石的那种，像过去啊我们的一些车型上，它大众的车型上面也用到是塑料的材质，就糖塑那种。 嗯， 但它是有一定弹性，比较软，感觉里面有很厚实的一个有弹性的填充物在里面。 嗯， 但现在这个不是了，就你敲上去就是很硬的那种塑料壳子的声音。嗯， 那你觉得它是好还是？ 这个怎么说呢，你刚才提到了一点成本控制在里面。 对， 它这个肯定会拉低它整体的一个成本。 嗯， 但是呢带给我们的感受呢，其实我觉得跟原来相比还稍微差了一点点。 嗯， 这个有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改进的地方。最起码你把一些我们腿啊或胳膊肘能碰到的地方做得软一点。 嗯， 让我们的这种肌肤的触感会更好一些。 明白了。 哎，然后它的座椅呢其实还是可以，挺舒适的。 嗯， 但这个我们试驾的是 1.4T 的顶配了，就是自动豪华版155,900的那款。 哦，对对对。 但这些座椅呢稍微欠缺一点的是什么呢，它的主驾是电动调节，但是它的副驾是手动调节。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副驾有一点其实不公平。我主驾我很自在的那电动啊这个扭啊这个调。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成本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再稍微说是我在其他地方节省啊，把这个东西或者我提供一个选装配置给大家装上去。 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整个的一个。 哎，它没有这个选装的。 嗯，选装目前来看的话，因为你只选一个座椅，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回头我们翻看一下配置表。 明白明白明白。哦，嗯，好。但是这个大众的就其他的方面整体来讲吧，虽然这个内饰挺大众的，但是还是比较符合现在当下的一个审美的。 就是说到这个全新一代宝来的内饰，这一代内饰的设计风格。 嗯。 就不得也还得有对比，不得不提它之前的那些车型，那几两代车型。 嗯， 我觉得它跟原来那比确实在某些地方有了长足这个进步。 对，但是就像老师说的，肯定它还有不足，但是我是觉得哈，整体看下来在它这个价格区间，在它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下，其实如果是我选择这辆车的话，我是能忍的。 嗯， 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明白。那个， 因为其他的方面可以了， 结合到它的价格来看，我们不可能每一辆买宝来的买那个宝来的每一位朋友都是顶配。 对， 就像我们这样说买试驾的这样买最顶配那个。 嗯， 可能中流的那些车才是它的主力车型。 对， 那么可能有些配置就会缺失了，比如说那块大屏。 嗯， 啊，比如说这个自动空调。 嗯， 比如这个自适应巡航， 啊，没有自适应巡航，就是个定速巡航等等， 定速巡航 这些功能就没有了。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结合到它的价格来看的话，有些东西我还是可以忍的。 嗯 啊，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也是想稍微的吐槽一下，比如说它这个中控大屏。它中控大屏呢，如果你在不亮的，就是不听收音机也不插这个 CarPlay 和 CarLife 的时候， 嗯， 它能显示什么呢？它能用三种模式显示时间，就是一个钟表，传统的， 嗯， 另外一个是电子时钟， 嗯， 另外还有一个是不带这个阿拉伯数字的时钟，那也能分出来是几点。我觉得这个就我在那试了半天， 你是觉得多余 是吧？你干嘛要非得要弄三种模式呢？ 你不觉得很有特色吗？ 好吧，应对不同的众口难调是吗？这一下 就 都 对，就是你想认表的，你好好认表；你不想认表的，你认数也行，反正就是这种的。 嗯，这一代宝来的内饰呢，它是整体向驾驶员这一侧有一个倾斜， 嗯， 能明白吧？ 对，有一点点， 有一种怀抱的感觉， 嗯。 然后，而且呢，它的一个空调出风口的一个下移， 嗯， 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呢，确实还是很 OK 的， 嗯。 然后还有一点配置，我觉得在全新宝来上是值得一提的，就是它全系标配了 LED 大灯。 哦，这个 对， 这个现在你不全系标配，好像都不好意思说你这车就是可以出厂了，是吧？ 嗯。 好，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它的宝来全新宝来的一个内饰，然后整体来看呢，舒适度应该是属于中上的这一种， 是的是的， 在它这个价格区间里边。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来说它的是城市驾感受。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终于要说到这个全新宝来的试驾感受了， 嗯， 怎么样？ 这个全新宝来呢，我们先还是传统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动力组合。 嗯， 我们试驾的是 1.4T 加七速 DSG 双离合的这样一个版本。 对，但它其实还有一个1.5升的， 对，1.5升的自然吸气。 嗯， 1.5 升这个和 1.4T 相对于原来老的 1.6 和 1.4 呢，这个动力都有所提升。 对。 但是呢，就是这个 1.4T 这个发动机在这台试驾车上，我觉得总觉得它可能是新车的缘故， 嗯， 就才2000多公里这样一台新车， 嗯， 可能整个车还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就是还没到，就 没有完全磨合到最好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加速刹车制动的时候， 嗯， 它显得有点稍微有点神经质，我是打引号的这个意思，就是相对于这个磨合过去，对，磨合好的车辆的话，它可能会显得有点过于敏感了。比如说这个刹车，我第一脚上去的时候，一脚踩那儿，其实感觉没用多大劲儿， 嗯， 但这个车马上就来个点头，就是一下就是刹停在那儿了， 哦， 啊，就稍微有点这个感觉。但这个随着后来掌握好了它这个刹车这个力度啊，还有油门的这个，慢慢的也就有所改善了。 因为其实这个宝来可能它在动力上面的调教有所变化， 嗯， 所以你在刚开始去上脚的时候，可能要适应它一段时间。这在其他的车当中也存在。 对，宝来呢， 嗯， 有一个模式可以选择驾驶模式， 嗯， 就是 ECO 这个经济模式。 哦， 这次呢我跑了一趟高速，然后这个在高速上开 ECO 的时候啊，就打开经济模式的话，哎，这个车的这个 1.4T 这个发动机，它的一个巡航性啊，然后它的舒适性啊， 嗯， 还有对噪音的一个控制，整个就显示出来了。 嗯， 最低油耗跑到了4.7， 嗯， 这百公里油耗，当然这是高速上，也是不是很堵车那种情况下，比较允许你这么跑。 嗯， 大概呢在100到110公里，然后这个时候发动机转速控制在2000转， 嗯， 整体的一个风噪啊，这个噪音控制，然后它的发动机这个噪音还有这个舒适性啊，车内成员的这个表现反馈都是非常好的。 嗯， 啊，在日常，就是因为不可能全程都是高速嘛， 对， 那么在我们在走走停停的这个环节，因为大家可能都关心说这个七速 DSG 啊，它还是干式的，会不会出现之前大众出现的一些问题？ 嗯， 在目前我们开的这一个星期来看，到一档换二档到三档，尤其一档换二档的时候， 嗯， 会能轻微的感觉到一点点这个顿挫，其他还好， 哦， 都能够完全接受。而有的时候呢，这个涡轮介入的迟滞性也是有，但是不那么明显。 嗯，你说这个， 它是有所改善和提升的。哦，在我们日常驾驶这个，无论你是稍微深踩一点油门，还是说我正常驾驶，就是平平常常的， 嗯， 这种 出现不会出现什么故障，首先。 但它会出现这种前期动力过剩，后期那个动力疲惫 的这种。不会，那肯。它毕竟才只有 1.4T， 那你要到后期，你说到了4000、5000转以后，那它跟大排量自吸，那它没法比。 嗯， 但是我们在日常开的这个，从起步零就开始走车了，一直到我觉得到4000转以内， 嗯， 这个 1.4T 绝对完全够用。 嗯， 它甚至于有的时候，当你开到运动模式，就它带有 S 档的时候， 嗯， 它还带有一点小小的激情，给你一点小小的推背感。 哦，就是在你这个正常的期待范围之内，还有点小惊喜。 哎，还有点小惊喜。 哦， 但你要说我做个原地起步， 嗯， 大家我建议大家啊，开新宝来这种车，咱们也不要去玩，经常玩这种零到一百这种 对 停静止的情况来加速。 嗯， 其实这个并不能试出你这个车有多强多强动力， 嗯， 反而会让你觉得驾驶起来不舒服。因为为什么？它这个受限于这种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它的涡轮迟滞还是有的。你一脚油门下去了，两秒以后它的油门才响应才上来， 嗯， 这种感觉其实你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在有了一定的速度上，如果你再想体验它的一个比较酣畅的这种提速感的话，还是要这样开， 嗯 啊，不要那种就是猛的从静止一下子开始加速这种开。 嗯，作为我觉得从11万起步的这个11万多啊起步的这么一个全新的宝来来讲，还是比较适合咱们正常的家用的选择的。第一，它的价格区间比较合适，然后可选的车型范围也比较多，配置也比较多。再一个就是这个全新宝来真的是变化跟惊喜都存在着， 嗯， 它那个小小的不足，我是觉得是可以有所改善的。 是的， 嗯， 这个车真的。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吧。 而且宝来它又不是一款激进的车，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偏舒适的这么家用代步的这样一款车。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再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它的空间。 嗯， 你看它2688的这个轴距，你坐， 嗯， 我坐的后排，像我这样的， 嗯， 坐的后排没有问题。而且它还有个大后备箱。 哦， 啊，这个是就是两个小惊喜，两个惊喜。就你后排，哎 ，OK， 我再装点东西也非常 OK。 嗯，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感受。 好，那关于这个全新宝来的试驾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最近问这款车的太多了，咱们可以这个微信平台上继续见哈。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然后找到快车道 family 来加我们的关注。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在这个九月的阴雨的下午，我想要离开这浮躁的城市，我决定去海边看一看落日，让旧日的海风使我清醒。走着那纷乱的街。